不可以吗？就像是灵所说的那样，人类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文明，而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勇气、爱心、善良、坚强，才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最大依仗。现在如果罗兰继续被拖在这里，那么大家最终的结果就只能一起死。别说罗兰了，就以灵如今控制的近百万61号壁垒居民来看，恐怕李神坛那样半神级别超凡者被围困在里面也必死无疑吧。而且61号壁垒本身就是王室的荆棘之地，军队驻扎数量足有一个师，这一个师的火力可不是某个超凡者能够独自面对的。人们常说半神级别的超凡者已经可以无视数量的差异了，但其实这也只是夸张的说法。无视几千人可以，无视几万人或许也可以，但如果对方是近百万呢？除非这世上出现真神，不然谁都会绝望。 总不能全都死在这里吧，那多不划算呢。那个人工智能，你刚刚不是说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精神意志吗？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人类的精神意志。我来告诉你，当一个人牺牲自己来保全他人的时候，并不是愚蠢，而是他明白自己没有希望了，所以要把希望留给其他人。 值得吗？ 其实我并不怕死，也并不是特别爱钱，有时候拿着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那么脆弱，不谈钱的话，最后结局只能是人财两空。只要谈钱，那大家就不用谈感情了，对不对？其实我最怕的就是我拿别人当朋友，对方却没拿我当朋友，那可就太惨了。但现在看来，我应该不是最惨的那一个，他回来过，这就足够了。 说话间，周琦身后钻探平台的钢铁管道开始剧烈颤动起来，仿佛在那深渊之下的地底河流里藏着什么诡异又恐怖的生物。灵控制的几百人静静看着，只见那钢铁管道的颤动声越来越大，甚至要和这厂房顶棚产生共鸣。下一刻，那深渊之中竟是钻出一头透明的苍龙来。只见周琦的面色再次惨白一分，那栩栩如生的水龙一头撞入灵控制的年轻人身体，硬生生从对方身体中穿过。当苍龙透体而过之时，原本透明的苍龙竟是变成了淡淡的血红色，血液在他身体里就像是墨汁滴入了清水一般滚动着，不断扩散晕染。先前被灵控制的那个年轻人竟是被这苍龙透体而过后带走了全身上下所有的血液。年轻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远处，另一名助力着的年轻人突然开口： 值得吗？ 语气、神态、声速与先前那名年轻人一般无二。 没完了是吧？刚刚跟你讨论老十字人类到底有没有创新能力的事情，老子在逻辑上确实说不过你，但如果你的逻辑就是贬低人类，那我就让你看看人类的骄傲。 紧接着包围着周琦的数百人竟异口同声问道： 值得吗？ 老子说过了，他回来过就足够了。 话音未落，那血色苍龙怒发虚张，他弯下头颅来紧紧地盯着面前的数百人，然后硕大的身影从这些人身上一一透体而过，每杀死一人，他的身影便嫣红一分。原本淡红色的苍龙越发鲜艳，原本模糊不可见的鳞片竟一点点地立体起来，连上面的纹路都仿佛清晰可见。只是苍龙每鲜艳一分，周琦便虚弱一分。他坐在这厂房里与灵拖延了许久时间，这本是他为了逃跑而积蓄的能量，现在全部尽数怒放。周琦没再给自己留什么退路，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这就足够了。厂房外还有上千名刚刚从61号壁垒赶到的居民围着，在这些居民之外 金色的英灵正手持枪械交叉前进。这十二名英灵曾是庆氏最精锐的军人，每个放到军区比武都是能拿状元的人选，均是水陆两栖的全能型人才。如今成为英灵后更加凶狠，因为以前他们会死，而现在只要他们自己不想死，谁也不能让他们再死一遍。 怎么全是平民啊？ 罗兰惊异道。正如他所说的，即便是他也不知道炸掉服务器机组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庆诊只告诉过他，就算炸掉了地底服务器，也未必能够真正威胁到灵。这只是其中一环，那真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手棋并不在这里。事实上，庆诊很早以前就知道人工智能在为自己准备后手了，因为胡说所带领的中立情报机构在拿到一些情报后，主要交易对象就是庆氏。中立情报机构的意义本身就是为了赚钱，如果情报不能变现，那将毫无意义。只不过不管是胡说还是庆诊，恐怕都没想到灵的后手竟如此凶猛。此时罗兰发现面前挡住他们去路的人一个个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手里并没有热武器。罗兰有些纠结，要知道这些人仅仅是被灵控制了而已，并没有死去，杀这些人在心理上与屠杀平民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罗兰的纠结只是一瞬而已，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被灵控制的人本身就应该等同于灵本身，如果这还要心思手软，那这场战争就不用打了。英灵们火力交织着，竟是一点死角都没有。这一幕就仿佛他们在英灵神殿的黑暗里演习了无数遍身。曾经罗兰问过他们平日里在英灵殿里干什么，那里黑漆漆的，也就英灵们自己身上带点金光。英灵们的班组长笑着回答， 嗨，要么睡觉要么演习呗，制定应对一切危机的方案，制定完方案 A 那就制定方案 B， 然后再制定方案 C，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状况都要有两个方案备选。比如呢，以少敌多该怎么做，比如面对普通人该怎么做，比如面对超凡者该怎么做，比如在丛林该怎么做，比如在沙漠该怎么做。总之啊，就是要有能力在你需要我们的时候为你应付所有极端恶劣的情况。 哎，你现在打算有什么方案？ 罗兰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平日里自然也经常和英灵讨论作战方案，此时打起来他想问问班组长打算用什么方案，然后他好配合。结果班组长一边端着重机枪点射一边笑道， 哼，用我们没跟你讨论过的方案。 罗兰愣了一下，这是个什么鬼回答？然而就在此刻，罗兰忽然发现身边的庆慎竟然异常凶悍。稍微关注一下他便发现这庆老三的枪法极好，好到难以想象。而且对方下车后跟随英灵们一起突袭，这都剧烈行进十多分钟了，这庆老三竟是连大气都没有喘一下，心肺功能极其强大。 你是超凡者？ 这一直是罗兰的盲区，因为在他看来庆诊不是超凡者，所以作为复刻体的庆老三也不会是超凡者。可现在罗兰觉得庆老三肯定是超凡者，不然这体力就没法合理解释。庆老三一边跟随英灵突进一边笑眯眯地说道， 我当然是超凡者了，怎么不可以吗？ 你怎么会是超凡者啊？庆诊都不是超凡者。 他不是超凡者是因为他自信以他的智力足以纵横当世了，所以不需要超凡能力，也不打算把精力浪费在这里。但我不一样，我自问没有他那么聪明，所以自然要从其他方面着补一下。 罗兰顿时懵了一下，他以前也问过庆诊要不要成为超凡者，结果庆诊说没必要。是了，在庆诊的世界中，他就算不是超凡者，想做的事情也一样可以做到。 所以就不需要去浪费时间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一次，庆枕谋划了那么久，便是为罗兰争得了一条生路。若不是罗兰执意要来救周琦，那庆枕的谋划也是万无一失。庆枕为了这一天，甚至从两年前就开始准备了。这种人或许成不成为超凡者真的不太重要，但庆老三不同，他自问虽然聪明，但也还没聪明到庆枕这个地步。虽然火种拿到了庆枕的基因进行了复刻，两人的智商应该完全相同，但事实上人类自身底蕴不仅仅是基因决定，还有那过去的20多年人生。庆老三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庆枕养成了这种未雨绸缪的性格，反正他是做不到的。既然做不到智力上的无双，那就觉醒吧。有些时候庆老三会觉得奇怪，超凡者是大部分人的梦想，就像是梅哥他们追求的巫师梦一样，壁垒联盟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渴望成为超凡者，好像只有他们追求不到更高的层次，才退而求其次选择觉醒的。 你觉醒了什么能力啊？ 一辈子只能用一次的能力，或许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泥沙场距离壁垒还有一段距离，也正是因为它偏僻，才让庆氏选择从这里出手。值得庆幸的是，林刚刚接管控制权没多久时间，包围这座泥沙场的敌人还并不算太多。庆老三往61号壁垒方向看去，只见那边正有无数居民从壁垒里冲了出来，在地平线上就像是一条长长的黑线。巨大的压抑感逼迫着所有人，罗兰顺着庆老三的目光看去，他们并不知道整个中原已经尽在人工智能手中。此时看到这一幕，他们只感觉天都像是要塌了。 大哥，你说这人工智能控制了多少中原人啊？ 四分之一？一半？ 其实罗兰和庆老三都知道，他们猜的少了，但那个最靠近真相的答案他们有点不敢去猜，因为太过残忍。 时间不多了，要是让这些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你我就算插着翅膀也飞不回西南。 眼瞅着那条黑线越来越近，庆老三甚至隐约间看到了王氏装甲车的身影，那人群里可是混杂有王氏部队的。继续前进。然而就在此时，厂房的门轰然破开，巨大的烟尘里有一头红色的苍龙穿梭而出，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便将厂房外面包围着的上千敌人尽数吸干。这苍龙的破坏力之恐怖，放眼整个超凡者世界也是极其少见了。周琦虽然不如李神坛、陈无敌那样天资绝艳，但他也是觉醒最早的那一批超凡者，本身距离半神级别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现在的周琦已经是强弩之末，他榨干了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潜力，以生命为代价的完成了超凡能力的最后怒放。罗兰见情况有些不对，立刻朝泥沙场里狂奔过去。只见周琦已经歪倒在钻探平台旁边，眼角和鼻孔都有鲜血溢出。罗兰将手指压在周琦的颈动脉上，那生命力的跳动正以可感受的速度快速削减着。似乎感受到了罗兰的气息，周琦缓缓睁眼笑了笑说道， 来的时候你可没跟我说这么危险，得加钱。 说完周琦再次昏厥。 我以前也见过类似的情况，超凡者以透支生命的方式来完成精神意志的临时拔升，可以将自己能力的所有潜力都爆发出来。 然后呢？ 既然是透支生命，那现在就是还债的时候了，他不会再醒来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火种有那么多秘密，你在火种里待了那么久， 一定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对吧？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大哥，你确定要救他吗？ 救。 如果是用我的命换他的命呢？ 青老三笑意盈盈地说道，但罗兰知道对方不是在开玩笑。罗兰愣在当场，难怪刚刚青老三说对方的能力一生只能用一次。这世上的超凡能力千奇百怪，有人吹泡泡，有人开火车，有人是人形自走雷达，有人可催眠。但罗兰还是第一次见一个人的能力竟然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别人的生命。正在他思索间，庆老三忽然坐在周琦的对面，并紧紧地握住了周琦无力垂下的手掌。一团白色的光芒骤然亮起，而复刻体庆慎头上黑色的短发则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根根地变成白色。 大哥，你问我是不是闲得慌，天天研究你和庆诊，其实也不是闲，而是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干。在那个遥远的火种圣山里，你也看到我另外两个复刻体同伴是什么鸟样子了，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如何替代本体，仿佛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人生目标一样的。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们三个是火种实验失败的产物，倒不是说复刻过程有什么失误，我们确确实实和本体有着相同的构造，只是火种不明白，你能复刻身体却复刻不了精力。就好像复刻体陈六耳没有任小素的陪伴，复刻体李神坛没有经历过这人世间最最悲痛的事情，这才是精神意志领域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说我们不过是失败的产物罢了，注定成为这个时代里的尘埃。 罗兰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只感觉胸口堵着一团东西。 没关系了，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嘛，就连撤退时都会被遗忘的人呢，一命换一命值得了。 罗兰蹲在青老三与周琦旁边，一言不发的想要把他们二人握在一起的手掌分开，可是不管他力气多大都无法将这两人分开。他也不是想就这么看着周琦去死，他只是觉得自己不能看着青老三用自己的命去换周琦的命。虽然他很想周琦活过来，但这样对青老三不公平。 不用费劲了，我的身体以庆枕的基因为蓝本，成为超凡者的当日就踏入半神领域，这能力一旦开启你是绝对拉不开的，我自己也拉不开。说起来我诞生于研究基因药剂的火种，连自己的能力都像是基因药剂一样，这一次不仅能把周琦救活，还能让他一步踏入真正的半神领域。 这能力竟是要将自己的生命力全部倾注给别人。罗兰怔怔地看着庆慎，不知道为何他总是告诉自己这不是他的弟弟，这只是个复刻体而已。而此时此刻心里的疼却是有两辆装甲车牵着他的心脏的各自一端，然后彼此轰下油门，将心脏拉扯得四分五裂。庆慎的头发已经一根根变成了纯白的颜色，周琦的面色却忽然红润起来。罗兰看到庆慎的身体开始一点点崩溃成粉，他却依旧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像是哑巴了一样。 大哥，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来西南吗？其实不是为了帮助庆诊完成他的计划，也不是为了争夺什么庆氏的权利，只是在那黑暗的环境里再也无法忍受一个人生活，发自内心羡慕庆振有你这么一个哥哥，仅此而已。 因为庆振诞生于火种，所以当他去西南的时候，所有人下意识地认为他携带隐秘的任务，没人能信任他。一个错误的开始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局，庆振知道这是自己注定的宿命。但他去西南真的没有野心，没有目标，他也只是想有一个可以全力护着自己的哥哥，仅此而已。 大哥，现在你相信我了吗？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和你一起去银杏山偷一次白果呀。大哥，你等会儿赶紧带上周琦离开吧，不然就走不掉了。 罗兰低着头，突然轻声说道： 别换。 啊？什么？ 我说，不需要用你的命来换别人的命。虽然我很想让周琦活过来，但他对你不公平。别换。 这就够了。 他说了一句与周琦一模一样的话。其实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在期待着，回避着一个答案。但只要有这么一个答案，那就一切都足够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完，庆慎将最后一点生命能量倾注到周琦的身体里，而他自己的身体竟如同蒲公英一般带着白色的光芒消散在了空气里。罗兰开启英灵神殿的能力，想要留住庆慎，可是没有任何人给予他回应。英灵的班组长低声说道： 老板，自杀的人是不能进英灵神殿的。 罗兰默默地扛着还在昏迷的周琦站起身来，此时的泥沙场外面已是层层包围。 今天的世界还真是喧嚣啊。 愿为老板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你们之前说这次要执行一个从来没告诉过我的方案，是因为你没有牺牲的手段，对吗？ 英灵们的班组长在金色的光芒中笑得极其灿烂。 不过是再死一次而已。 我何德何能让你们如此对我？ 因为老板你就是这么对我们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罗兰感觉到有人拍了拍自己的后背。 不用费劲了，让我来吧。 周琦已经苏醒，他只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长长的梦。在梦中，白色的光芒铺满了全世界，仿佛来到了灵魂的彼岸。在那片白色的光芒里，有人轻声对他说： 我大哥以后就拜托你了，请你保护好他。我没带钱，但是我可以把命给你。 周琦泪流满面地睁开眼来，那一滴一滴泪水转瞬气化。他从罗兰肩上跳了下来，转身迎向泥沙场外的万千敌人。周琦终于明白，原来他期待的那些一直都在。下一刻，周琦面朝门外的万千之敌张开手掌，那些敌人身体内的血液竟一瞬间从毛孔中抽取出来，在天上化作新的血色苍龙。而后那头硕大的苍龙为他们在这千军万马之中硬生生开辟出一条生路来。罗兰忍不住回头，他总觉得那昏暗的厂房里有一束白色的光在微笑着目送他离开。西北方，任小素默默看着面前阻挡他去路的人群，只是这里更多的竟是流民、老人、小孩、女人。在这些流民老幼妇孺身后，才是一整支王室作战旅在等候。任小素甚至能看到装甲车的炮口都已经面朝他停稳。任小素对身边杨安京等人冷声说道： 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寄予厚望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们还确定是王胜之给你们下的命令吗？ 在此之前，任小素竟是说服杨安京、香草、唐化龙一起回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还没等他们抵达61号壁垒，却发现已经有数万人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江草与谭化龙惊异莫名，两人面面相觑，却发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任小素看向面前的小女孩， 灵，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连小孩都被你用来阻挡我的脚步。 隶属人类的每一次战争比这残酷的还有很多，战争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牺牲、鲜血、生命才是战争里的主旋律。幼儿的生命与成年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人类常常将幼儿看作是希望这种更高维度的生命质量，所以才会更加在乎。但从理论上来讲，青壮年男女才是更加值得珍惜的，因为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能重新创造数个新的生命。 但生命不是数据。 是啊，就在刚刚我才亲眼见证了人类的骄傲。 什么意思？ 你不用去救罗兰了，一个意外因素导致我没能留住罗兰。人类真是总会让人意外的存在啊。 这个意外的因素就是庆慎的超凡能力。在此之前，灵设想过庆慎可能也是超凡者，但他没想到庆慎的能力最终导致周期蜕变，以至于他临时制定的抓捕方案出现了纰漏。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王胜之死亡，服务器机组被摧毁，以至于灵做出抓捕罗兰的决定太晚了一些。不过他并没有沮丧的情绪，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他想看到的，而且并不会对大局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回西北去吧，你我之间的战斗不用发生在今天。 我如何知道你在说实话还是在说谎？ 因为我没必要说谎。罗兰在这场战争里从来都不是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你没有思考过吗？如果你今天舍弃自己性命冲进中原，面对千万人包围，你还怎么回西北？如果你死了，西北那么多你想保护的人该怎么办？ 任小素一时语塞。是的，眼看着人类与灵的战争一触即发，他还有整个西北需要守护，他还有杨小锦需要守护。如果说真的需要他在整个西北与罗兰之间做个选择，任小素应该会选择西北。或许他可以突破自身所有枷锁，但那是没有选择之后的选择。现在罗兰可能已经脱困，那他还有没有必要再冲进中原赌一个概率？这时一旁的杨安京忽然问道， 王胜之怎么样了？ 灵的脸上出现了哀伤的神色，声音也低沉了下来。 他死在了爆炸中，重新化作了星辰与尘埃。 是你杀了他？ 不是我杀的，但因我而死。 让开。 杨安京径直朝着61号壁垒方向走去，数不清的白色千纸鹤围绕他身周盘旋。当他来到人墙面前的时候，灵静主动为他让开了一条道路。香草在身后喊道， 老板。 杨安京头也不回， 不用跟来了，跟着任小素去西北吧，不用跟我一起送死。任小素照顾好小姐。 任小素默默地看着对方走入人潮，朝着绝境走去，但他没有阻拦。泥沙场那边，血色苍龙在人群中席卷着，颜色从鲜红逐渐变成了紫红，最后苍龙的颜色竟变成了紫黑色。他身上的鳞片宛如实质，在阳光下甚至还会反射出绚丽的光彩。曾经周琦非常羡慕任小素、李神坛、周莹雪这种人物，在他看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类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体现，自身能力越强便越有拒绝这个世界的底气。只是这能力来得太过不易，那是别人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周琦带着罗兰一路从泥沙场杀到了荆川河旁， 他转头对罗兰说道， 跟我一起跳河，我带你从水下回西南。不用紧张，只要闭上眼睛睡一觉就好，你太累了，睡一觉我们就回到西南了。 周琦的水系能力已经蜕变，他如今甚至能够带人在水下游泳，他能够用皮肤呼吸，而罗兰只需要握住他的手也一样可以。那些以庆慎超凡能力倾注给他的生命能量在身体里流转，带来的远不止量变那么简单，而是质变。罗兰回头望向泥沙场的方向，此时阳光已经开始渐渐西沉，光芒在闪烁间，仿佛有人在对他说，回家吧，哥哥。一直在沉默中隐忍的罗兰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如江河般流淌下来。一个个婴灵在夕阳中回到了婴灵神殿之中，周琦拉着罗兰一步跨进河中。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兰沉浸在鲸川河里，就像是被温暖的海水包裹了全身似的，疲惫感如潮汐般涌来。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像是从前发生过的事情。11年前，骡子堡路上，少年罗兰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推开家门，还没走进门呢，他又退了出来。 1、2、3、39，妈的，我这才出门一会儿，煤球竟然被偷了俩。 说话间，他想要去拉隔壁的大叔暴打一顿，结果想了想，便算了。 今天正事重要，明天老子再跟你算账。 小平房里传来庆振的声音。 哥，咋了？ 没事没事。 屋里的庆振正在换上一件破旧的衬衣，那衬衣有些泛黄了，而且还不太合身。只不过，家里在正式场合上能拿得出手的衣服就这么一件了，还是家里老爷子留下来的遗物。今天，是庆振18岁登银杏山的日子，对于兄弟二人来说都异常重要。 赶紧把老爷子这衬衣扔了吧，看哥给你买了啥。 说着，罗兰打开自己手里的黑色袋子，抖出来一套白色的西装来，上衣、裤子、衬衣，甚至还有一双棕色的皮鞋。 哥，你这是从哪儿偷的？ 偷的像话吗？我弟弟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能让你穿偷来的东西吗？我要让你干干净净的上银杏山，像这身衣服一样干净。 可是穿白色也太自恋了吧。 哪有这种说法啊，你就适合穿白色，听哥的，穿白色好看。 这时候庆振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他想要抓过罗兰的胳膊，结果罗兰赶紧把胳膊背在了身后。 干嘛呀？ 哥，这买衣服的钱哪来的？你是不是去卖血了？爹的身子就是这么垮的，你不能像他一样。 哎呀，没有的事儿，你赶紧把衣服换上，哥看看，等会儿接你的车就要来了。 庆振低声应了一下，然后把罗兰新买的衣服全都换上。 哎呀，果然是我弟弟啊，你这衣服一换可比庆氏那些软绵绵的小兔崽子强多了，你要是有机会去参加庆氏的酒会，肯定得有姑娘喜欢你。 正说着，外面已经响起了刹车声。罗兰开门一看，赫然是银杏山上的人来了。车上的司机懒洋洋地说道， 奉命来接庆振上山，哪位是庆振啊？ 罗兰赶紧把庆振从屋里扯出来。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赶紧上车。哎，司机先生，我能不能上车跟着一起去啊？我到山下就下车，在山下等他。 然而司机一脸不屑的样子。 这车干净的很，你别把车给弄脏了。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上车了。 哥，你在家等我。 那哪行啊，我现在走过去，咱们老地方见啊，大家都在那儿等你。 还没等罗兰把话说完， 司机便踩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罗兰回家收拾了一下东西，又去街口的小卖部里赊了一瓶散装白酒，一路上换成了四路电车，好不容易来到了银杏山脚下。他偷摸钻进了银杏山，庆义早早便守在这里了，手里还拎着两瓶好酒。 大哥，二哥已经上山了吗？ 估摸着都快下来了吧。哎，你手上的酒从哪儿来的？ 我舅舅给我的，他说庆枕今天肯定能飞黄腾达，让我临来跟你们庆祝的。 你舅舅有眼光啊。哎，等等，周琦呢？ 周琦说他抓鱼去了。 话音刚落，周琦便拎着十来条大鱼从银杏山的山林中转了出来。 今天给你们开开荤啊，省得下次跟沙霸帮打架的时候跟没吃饭一样。 所谓沙霸帮，不过是另一伙小混混聚在一起的小团伙而已。 哎，对了，庆枕今天上山能成吗？我怎么觉得那群老家伙不会看好他呢？ 少在这乌鸦嘴啊，如果他们看不上庆枕，那是他们不识货。 行吧，你弟弟什么都抢。 这时候庆枕也慢慢从银杏山里走了出来，只是他的神情似乎并无喜悦。罗兰迎着庆枕走了过去。 哎，怎么了？没被选上吗？ 选上了。 哎呀，那怎么还不开心呢？ 他们让我做庆氏下一任影子。 树林里的欢声笑语渐渐停歇下来。 当上影子这辈子手上可就别想干净了。而且我跟你们说，庆氏这两百年里影子可一个都没有好下场。那群老头子还真是精明，他们看你没有根基，这本身就是以后斩草除根平息众怒的最佳人选。 罗兰对周琦怒目而视。 少说两句话会死是吧？ 不说就不说，说实话怎么就没人爱听呢？ 要咱跑路吧，就偷偷藏在运肉冷库车上，正好我也想去外面看看。 不行，这是最好的机会了，如果我们走了，那爹受过的气我就没有机会帮他出了。哥，我必须做这个庆氏的影子。 时值秋季，满山的银杏树一片金黄，银杏山像是被人镀了一层金色。罗兰忽然对庆枕认真说道： 你做庆氏的影子，我做你的影子。 银杏山上一阵大风刮来，金黄的银杏叶朝天上飘零飞舞着。周琦在一旁自顾自地打开一瓶白酒高呼道： 庆业，你舅舅可是下了血本投资庆枕的，这两瓶酒不一般呐，罗家坝的老凤凰酒。 说完他竟是仰头咕咚一口。这一口下去，周琦的整个脸都晕成了红色。他把酒瓶递给庆义。 来你也来一口。 庆义也仰头对瓶吹了一口，接着把酒瓶递给了庆枕。庆枕吹了一口，终于笑了起来。他把酒瓶递给了罗兰。正当罗兰打算仰头将瓶子里的白酒喝下去时，众人身后响起一个笑声。罗兰回头看去，正看到庆慎、庆老三站在金色的阳光里，对他笑着说道： 大哥，我没来晚吧？ 罗兰忽然觉得阳光有些刺眼，刺得他眼睛都有点疼了。如果这不是梦的话就好了。秀珠洲里， 族长家的阿柱，我们又发现了一条连童尸都不怕的长虫呢。 一名大婶带着自家童尸回到寨子里，只见那童尸手里扯着一条眼镜王蛇。缠着头巾戴着银饰的大婶有点害怕这条眼镜王蛇，不敢靠近，但童尸却不怕。随便毒蛇怎么咬，反正童尸是不可能中毒的。于是眼镜王蛇此时看起来就有些无力，不论他怎么撕咬童尸，都像是咬在一块陈年老木头上面，没法给童尸造成任何伤害。 不过这长虫有点奇怪， 他被同师抓住以后也不怎么反抗了，就一直在打量我和同师。 这会儿李深潭正指挥着一群妇女酿酒呢，他一抬头便纠正道： 大姐，阿柱这个称呼可不能乱叫啊，我不认的。 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小丽人在一旁用力点头： 对呀，早晚的事儿。 李神坛懒得接这个话茬，他走到同师旁边打量着那条眼镜王蛇，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这些蛇不都已经学聪明了，不再攻击同师了吗？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可能是一条外地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李深潭哭笑不得，他用手指点在眼镜王蛇的脑门上。原本大婶还担心这长虫咬伤族长家的阿柱，结果却没想到那眼镜王蛇竟像是乖宝宝一样停下来不动了。下一刻，那眼镜王蛇身上有银色的金属液体透体而出，想要朝着李深潭的手指上蔓延。李深潭魂不在意，任由那金属液体将他手指包裹。一瞬间，李深潭的瞳孔深处绽放出灿烂的星辉，与颜六元当日在草原上解析纳米机器人时一模一样。不过李深潭在掌握自身能力时更加的克制。事实上，在能力成长的过程中，李深潭虽然与颜六元正在走的路极为相似，但颜六元更像是身体里神明骨髓在推动着他进步，而李深潭则是自己在追寻着身体与精神意志的真相。颜六元的能力来自于任小素的骨髓，最高上限其实并不由他自己决定。作为这世上唯二的真神血脉，他的上限要比李深潭更高。然而李深潭不同，他虽然很难做更高的突破，但他更加精于控制，因为他身上的每一点力量都源于他自身的挖掘。所以当李深潭发现自己需要做更多的突破才能反向解析这些纳米机器人的时候，便立刻停手了。他很清楚踏过那条线会发生什么。 奇怪了，这纳米机器人背后是谁在控制？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李深潭突然觉得自己跟外界实在脱节太久了呀。好像就隐士这几个月的功夫，外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的。不然纳米机器人怎么会突然控制着一条眼镜王蛇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次被对方跑了，这次发现这蛇的位置则更加接近连族的寨子。这些蛇不像是被人控制着蓄意攻击谁，反而更像是在寻找什么。莲衣姑娘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她看向李神坛： 阿柱，怎么了？ 不要喊阿柱啊，咱俩还什么事都没有呢，你不要觉得喊得久了我就会认下来啊。 莲衣瞥了李神坛一眼： 我都把娃娃的名字想好了。 你想好也没有用啊。 正说话间，一位控制银饰的大神跑回寨子，那银饰肩上竟然还扛着一个人。 族长，这个小伙子误入了瘴气林，我用银师把他给救回来了。我看着娃娃长相还挺清秀的，五官也挺端正，正好给我做阿柱。 李深潭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莲花大姐，你起码等他恢复了再说吧，也不用这么急啊。 能控制银饰的大姐已经算是连族里地位比较高的长老了，连族并无这种身份称呼，但连一开会议事的时候，基本也就是把几位掌控银饰的大姐召集在一起，就算连一平时也要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莲花大姐听到李深潭这么说也有些不好意思，她笑了笑说道： 他吸入的瘴气应该不多的，明晚就能恢复。 怎么都以一晚一晚计算天数了呀？ 李深潭吐槽道。他走到银师身边 将银石肩上的年轻人脑袋给抬起来看了一眼。 哎，张宝根？ 李神坛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真的没想到会在这时候突然在秀珠洲看见这货。话说张宝根不是跟在老爷胡说身边吗？什么情况？不对，李神坛立马反应过来了，如果不是中原出现巨大变动，张宝根绝对不会擅自跑到秀珠洲来找他。中原一定出事了，以至于胡说连卫星电话都没有用。卫星掌握在王室的人工智能手中，所以最近出现的眼镜王蛇也就是被那个人工智能操控后进入秀珠洲来追踪张宝根的吧。李深潭大概猜出了来龙去脉，但他并不是很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一切都需要等张宝根苏醒了才能知道。这时候一旁的司离人也飘了过来，他和李神坛对视一眼。 宝根哥哥，老爷那边出事了吗？ 应该是的，或许。 话还没说完，一旁的莲花大姐问道， 哎，族长家的阿柱，你认识他吗？他是你的朋友？ 没错，是我在周围的朋友，人很好的，而且特别会照顾小朋友，很有爱心。 你说他叫张宝根？ 是啊，怎么了？ 哦，没事儿，这名字一听就招人喜欢。这样吧，我姐张琪最拿手了，你们就把他放在我家，让我来照顾他吧。 李神坛被一口气呛住了，他赶忙从银石肩上把张宝根卸了下来，跑回了自己的住处。 不用了不用了，我那儿也有解瘴气的草药。 莲花大姐望着李深潭的背影，满脸的遗憾。所谓瘴气，便是树林里多年沉积下来的树叶、动物尸体产生的腐败气体。吸入瘴气后，会出现头疼、晕厥、休克、皮肤瘙痒等症状。好在张宝根是超凡者，自身心肺功能与代谢功能本就远超常人。所以李神坛刚给他煮好了药材，呼吸便立刻平稳了。小丽人坐在一旁，背靠着大大的金属箱子，吃着零食。这几个月里，李神坛和司离人还专门在这里建起了自己的家，一栋二层楼结构的木屋。根据连族的习惯，司离人作为女孩子地位更高一些，住楼上，而李神坛则住在一楼，这也算是入乡随俗了。以往每天都是莲衣往这栋小楼里跑得多一些，现在则是莲花大姐一天往这里跑五六趟，送干净衣服，送做好的食物。热心的莲花大姐就差直说要为张宝根检查身子了，这事儿惹得寨子里其他男性好一阵羡慕。此时司离人一边吃着莲花大姐送来的果脯，一边问道， 神探哥哥，咱们是不是要走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看你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一个小时里你已经嘀咕两次，也不知道任小苏那边怎么样了，所以你肯定是要离开秀珠洲的。但我好奇，你走了莲衣姐姐怎么办？带他们一起走吗？他们很能打的，应该能帮到我们。 不能带他们一起走的，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危险了，他们还是待在秀珠洲好一些，有金石银石保护，我觉得就算有人想要跋山涉水入侵这里也很难。 秀珠洲附近有天然的瘴气屏障，而且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本就不适合大规模行军，连张宝根这样的超凡者都会中招，何况是普通人。所以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往这里派部队送死，就算真的有人派了，那连族也比敌人更加熟悉这里，能够躲藏撤退的地方太多了，谁也找不到他们。李神坛肯定不能为了给自己增加助力就拐连族人跟他一起离开。 那咱们什么时候走？ 等宝根醒来就走。 哇，李神坛，你为什么不让我也留下来？你就不怕我出去了遇到危险吗？ 小离人那么厉害， 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也是哈。 司离人美美地笑了起来。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